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七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年农业农村局创业创新大赛推出的聚焦乡村振兴的一些优秀的创业项目。那么今天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门头沟窜底下村。作为土生土长的窜底下村人，80后韩永聪成为返乡创业青年当中的一员，结合窜底下的文化特色来打造具有现代年轻人时尚的这种眼光、具有文化特点的民宿产业。今天我们就和这个创业项目的负责人韩永聪以及京津冀之声特约嘉宾京郊王王海春聊一聊如何结合当地的在地文化、主人文化来把民宿产业做大做强，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其实说到门头沟，以前呢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煤炭业，那现在在这种转型升级、生态环保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门头沟也在做产业升级转型，很多的这种煤炭已经退出了门头沟。那我们要发展什么？要因地制宜，所以可能民宿还有包括跟民宿相关的一些旅游创业创新项目就雨后春笋般的出来了。 没错，其实那个最早的时候，没说嘛，我们像00年左右的时候去门头沟都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去？你只要一进到门头沟，然后因为全是运煤的车，你看那路面上都是黑的，包括咱们号称著名的母亲河、永定河，河底也全是黑的，全都是洗煤的那个水废渣，特别多。但是这些年以后，咱们响应国家的号召，越来越注重青山绿水，也越来越注重的这个旅游的这些文化的发展。现在再去，你看，尤其是这两年的话，永定河那块上游从那个山西那边调过来的水，然后从桑干河过来的水都特别的清澈，而且水面一下宽了很多很多，不像以前时不时恨不得就断流啊。现在的话，等于几乎常年的话水都很宽，而且那个原生鱼还包括各种鸟类恢复了很多很多。就是以前要真跟20年前比，那我觉得真是太美了，真的是叫山清水秀了。 是，不管是从环境、生态环境，还是说我们的居住环境其实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背后有着大家共同的努力，有着像永聪这样哈，我们回乡创业，然后把自己在外面的一些想法、眼界和想要去做的事情在家乡当中落地生根，年轻人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动力。那到底选什么样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来呈现这些文化特征，跟你做的这个创业创新项目到底有什么关系？比如你的民宿叫做窜舍，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 其实作为民宿来讲，目前从无论是国内还是城市周边发展都比较快，但是呢，它其实真正融入到民宿的一些风格或者从文化定位的这个呢，可能是不一样，因为这种东西作为风格来讲，我觉得每一种都很好。但是呢，像我们来说呢，有可能是更希望是围绕窜底下村的这个四合院文化，包括我们这个自窜文化，也和在地文化有一个共荣共生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就是说到这个窜字呢，首先它在过去，因为刚才您也看了，它首先它有家庭的家的意思，也当姓氏讲，过去又是炉灶，所以说它是一个最有趣的中国字之一。所以我们就是围绕这个窜字呢，就做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植入和架构以及扩展。 嗯， 首先从我们这个窜舍的这个名字来说，窜有家意，舍呢就是古时的客馆。嗯，窜舍民宿基本上有一种相得益彰的吻合感， 就是既是家又是一个旅馆， 对， 这个结合。 对，那民宿呢，其实最早甭管是发源英国还是日本还是不同的地域，都是其实都是以家庭的农场或者是家庭旅馆的这种模式演变成稍微小清新一些，植入一些主人的品味的东西，然后演变成民宿这个生活旅居产品。所以说我们这个名字呢起的既有意义又有意思，而且还不那么生搬硬套，对吧？而且最有趣的事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取名字也是一样，因为任何比如无论是谁起名也好，都是循经据典一些，因为这个古人的智慧其实是现在之所以不容易超越，我觉得是古人是那会儿太纯粹了，因为那会儿没有这么多新媒体，是吧？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 就是放在那个时代他们是非常智慧的。 对，所以他们非常智慧又纯粹，所以说但是窜舍这个词儿呢，哎，不光我们现在在用，古人也用过，但是我们取名字的时候就是找了一大堆，最后呢就觉得这个最合适。但是两年以后嘛，我们发现有首诗，宋朝一个诗人叫范希畴写的诗，我爱山居好，舒淇坚石花，觅泉归窜舍，篝火起林家。 哎呦，正好有我们这名字在里头。 对，拙嫩毛头寻，配方雀舌科，野人曾拜号，何用给黄麻。 嗯，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对山居生活的一种向往，其实就是我们向往民宿嘛，或者向往山居生活嘛， 和古人产生了共鸣。 对，所以说我们觉得哎太巧了，所以说这种就是很有趣。嗯，同时呢，因为像这个窜字呢，因为它既是一个文字又是一个媒介，然后它又有一个文化脉络，有可能在窜底下呢，它这个在国，因为窜字在过去是一个常用字，然后窜底下村为什么叫窜底下村呢？其实就是以一个方位名词的这么一个形式衍生的这个窜文化的一个小的一个典故。你比如说为什么叫窜底下村？因为过去我们那儿那个一线天嘛，其实明朝它是叫窜里安口的。窜里安口，因为过去就是像一个大炼丹炉一样，有炉灶的， 按照它地形给 它 起的， 它是一个明朝的关口，这个村子建在它的下边，所以叫窜底下 啊，按照距离方位来起。 对 对, 对，但是你比如在云南，它有那个有两块碑嘛，窜龙岩碑、窜宝子碑，但这两块碑呢，应该是国务院第一批，国务院就是国家级的文保的物品吧。 嗯， 但是通过这两个碑呢，又引发出两个书法的流派，就是大窜体、小窜体，虽然很小众，但是就是大家也见过，比如招商银行那几个字，那就是窜体。包括现在有一些就是电影啊，一些一看有点那种的，其实也是窜体，但是有可能是虽然是小众，但是有圈子、有文化、有脉络。所以呢，我们那个窜舍，你从那个我们不同的庭院的装饰，包括软装的一些书法作品，其实都是来自十多个不同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有云南的，有珠海的，有北京的。 我们都用文字书写，都是窜体形式。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说，既和我们这个窜字有关系，又和窜体书法有渊源，但是又而同时呢，很巧的是，这些书法又都出现在窜舍。所以说，我们既有文化脉络的同时呢，跟客人也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有些客人他是对这个有喜爱，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又多了一个聊天的契机嘛。 嗯， 同样呢，就是牵扯到文创这一块，也是我们会把这个窜字。因为那个就是张柏明老师给我们定位叫自媒体，文字的字，我们把窜字从战国棉书到行书到草书到篆书，包括到现在就不同的转化，我们都可能融入到我们的装修装饰中去，比如我们的灯片呀，我们的冰箱贴呀，包括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体验类的，就自己做了一块砖，那叫窜砖，就把这个窜字就。坐在这个砖上，用古时候那个传承的方法，踏踏踏踏踏踏，给它踏下来。有时候小孩一去，觉得很有意思。同时呢，就是一种古代的传统手法，他既学习了古代的一种踏片的一种手法的同时，他还记住这个字儿了：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加火烧，三十笔， 孩子很快就能记住，但是你像现在没准他没有这个媒介呢，他有可能就忘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无论是通过这个字的变形也好，包括这种姓氏的文化，包括一会儿和客人沟通的时候，我们河南有朋友过来，其实专门他就姓篡，篡天方。他九几年也是25岁之前所有的证明类的东西都是手写， 因为这个字儿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因为那会儿还没有这么多的输入法，就常规的那几个，所以说等于是篡铁村搞了旅游开发以后，随着这个篡铁村的名气升提升，也是随着这个然后媒体的兴旺和这个技术的发达，然后这个字儿呢，同时呢也逐步被大家所认知，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不同的维度、圈子和细节，尽量让这个字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字的有趣的地方在哪儿。 所以这位姓篡的朋友专门从河南来啊，看看这篡底下到底是什么样啊， 对，看看有没有什么渊源 啊。你看， 也有 是围绕这么一个字，我们就可以打造这么多的一些点，不管是我们的一些互动项目，还是说我们的这种装饰装修，然后以及我们的这种字体，其实这是围绕篡字本身做的民宿的一些特征。之前你也说到很多房子，其实我们多年的这种时间，然后包括这种风吹雨淋，它其实会有一些这种老化的状态。 对， 那这些房子的改造整个花费了你多少时间和过程？ 也就是从2017年创业到现在，一共是做了8个院子，然后每个院子的装修周期应该是在3个月到半年以上。然后去年有可能由于那个疫情，装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也就是说，就是每个院子的花费相对来说，因为山地四合院嘛，首先有可能运费啊，还有我们在当地还是做到修旧如旧，因为毕竟那个村子的基理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一笔财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尊重历史，然后尊重原有现在这种建筑风貌。所以说我们无论从比如用木工啊，像我们用有可能装修3个月，但我们一般用工都属于包年，3月干到10月底，就木工最贵，从3月15号一直用到十月底。但是其他有可能泥水工啊，或者其他的工种有可能就没有这么久，所以说还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古村建筑的一个尊重嘛。包括就是其实做民宿也是，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瓦片的这种媒介，然后有可能会融入到装修装饰中，也有可能比如旧物改造会把废旧的东西废物利用一下，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瓦片呢，也会让它会更多有话语权，我们让这个瓦片就是也可以做我们的留言墙啊，比如有小情侣来，有小孩来，可以写一下他对这个村子或者对我们民宿的感受，有可能呢我们叫小孩在上边画几个简单的素描或速写画，同时呢让这个灰色看似冰冷的建筑呢，但是又焕发了另外一种生机。 是，你想孩子那个色彩，然后他们那种画风如果留在了这种灰色的瓦片上哈，那是一种反差，是古和新的一种反差。我觉得刚才像永聪说这个时候，其实脑海中非常有画面感，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通过你的描述我能够大致了解那个整个民宿的一个状态。海春哥去过咱们篡舍吗？ 啊，去过。 您给您的感受和当时90年代再去的时候，这个直觉的冲击是不是不一样？ 对，各种各样的不同。例如说吧，就是当时最早的时候老村长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最让我惊讶的是一顿餐15块钱，15块钱一个人，然后房也就几十块钱。我觉得那时候你就可以想当时的经济一个什么状态，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几乎啊可以乘以10，差不多乘就将近10的这一个费用，但是大家都能承受得起，家庭去也行，然后几个朋友或者说自己家里头去都没问题。而且他们那个名字我觉得也挺逗，都是金木水火土， 因为这个篡字它就是一个会意字，然后呢也是就是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的。对，然后呢所以我们不同院落的命名也融入了就是金木水火土的元素，正好五行归篡了也就。 所以您觉得这里面首先文化感特别强。 对，文化的呢就是我觉得永聪的话就是这个修旧，就是虽然说不能完全如旧，但是它保持了绝对是当地村里的风格，就是你照相来说就是这一块它的房子照出来以后不是那种突兀的那种感觉，就是整洁干净舒服这个小院。包括刚才说这个篡字，这个篡这个字其实确实挺难写，但是我觉得啊那个永聪挺聪明，他把这个篡字做成了吃的。他把那个是那个字儿，这个篡这个字儿，然后我觉得可以做成串儿， 可以让孩子们吃，好多小孩就专门吃那个，那这应该其实是华夫饼一种形式、但是特好看，又拿小孩又包括成网红了，我觉得 就是这个字儿在华夫饼上是吗？ 对，我们就是四块，然后差不多就是 拼起来 八厘米宽长宽，然后四块又穿了一串，我们做了一模具，然后上面写了几个字。叫窜来窜往， 对， 其实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这字儿好玩，怎么好玩啊？其实那时候是我父亲他们做这一院子，那我们得加点东西啊。我说加点东西呢，找一个破酒瓶子碎了吧，找一块墨板，我们俩就拼了一个字儿，窜来窜往。哎，一看这字儿，这么多年的创意，没使的地儿啊，哎，印这饼上。 把小时候这点子给用过来了。 对，而且你比如有我们去的好多老师嘛，有给我们提字儿啊。你比如去那会儿国家画院有一个那个卢宇顺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个窜通天地，就是四个字，我们就挂在院里。但是这饼上还缺一块，那我们就窜通天下吧。这小孩拿，哎，既能打卡又能吃，还能解饿也解馋， 感觉把这字儿玩活了， 对，成了网红的食品了，举着边照着相的。 这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创新是什么，可能创新就是别人没想到的我想到了，然后我想到的我又去做了，可能这个就是真正的创新了。 是，而且它是把当地的文化人文色彩融在里头，而且还能变成变现， 正实现了他之前说要把情怀和商业结合起来哈，这么一个想法。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其实二位都给我们介绍了创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以及它是如何去打造的。参加创业创新大赛啊，这么一个举动，然后包括你不仅仅是推的是创舍民宿，后面还有创造社文创项目。那这样的一个文创项目，我怎么理解它？它是一个大框吗？把这个文创具体怎么样来落实我们的整个一个项目？ 它这个文创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情怀杂货铺， 还真的是一个框的概念， 就是、 杂货铺。 对，因为它一定第一，那个村子它会有一些旧物嘛，那这些旧物的它肯定，如果因为我们房间面积啊，包括庭院，有时候适合放，有时候不适合放。那不适合放呢，有可能我们文创店会更适合一些，也是让一些老物件呢会焕发一些生机。同时呢，我们那个文创店呢，客人来了以后，看书、品茶、喝咖啡，也能满足当地的诉求。然后同时呢，还有会有交流空间了。因为您来了以后会看到，有可能有70年代的老书，因为我们上个月吧，我们一朋友给我们一套《人民文学》，那应该是7080年代80年代的杂志。然后整个一套能三集特别不容易， 他是知道你有这个项目，所以特别送给你的， 送给我。而且那个人民文学、最巧的是那个人学其实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区的中学，斋堂中学的某个学生的。然后我们放在那儿以后，很多老者也好或者青年人一看，他上面版画都是过去的大师级的人物来做的封面，但是呢内容也很丰富。但是你说到绕回来，突然间上周我们去一朋友发现那上面写的那个字，那个学生的名字就是他们的同事，水利局的。现在那个年龄呢，有可能70多岁，或者人都已经不在，但是这个人的名字和他之前的那个学生卡，都在我们那儿。所以说，有时候的不同的一种文化渊源和交流的渊源，就在不同点会展现。因为这个东西谁也想不到会这么巧， 是时空的这种交错。 我们还会把那个当地的那个山茶和蜂蜜，我们做成我们自己的一种饮品，我们叫窜小饮，其实既下火，然后还能喝着口感也不错，老少皆宜。那其实也是希望和本地的原生的植物，还有一个比如蜂蜜，其实就是当地我们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房东，我们也有比如我们采购过来，其实也是一个小型的助农行为。毕竟人就是说房子租给我们，虽然有一定房租，但是人还靠这个养蜂，第一呢图个乐，同时呢也能传承一些原有的远方的记忆的同时呢，他也能有一些收入嘛。但同时我们也围绕着比如这个村子，其实它有很好的风水机理，它形成了一个一宝三寿嘛，这么一个格局。然后一看很美，但是呢我们和在地文化做了一个有效嫁接，比如把我们村子最高那个位置老虎的形象我们转换了一下，做成了我们一个品牌的 VI 叫窜小宝，就是一个毛绒玩具，也可以扮成冰箱贴，也是凡是去我们那个村子的或者说过我们窜舍院子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打卡地，然后同时呢又转换成了当地的一个旅游纪念品和商品。哎，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和在地与那个文创有一个融入，然后呢让它焕发出一些价值嘛。 嗯， 对， 我之前看到你发给我的这个资料，就是其中有一个图片是你拍的哈，应该是一个全景的图片。 对对， 我们这个村子给我感觉它就是一个 像元宝一样， 对，像元宝一个弧形。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这么来看，然后整个村子的那个建筑从那个我们的图片上远景是可以看到的。 对对对， 嗯，所以是挺震撼的那么一个图片。 对， 嗯，而且但是我们的这种图形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把它给转化成了一个形象 IP 形象。 对对对， 还起了个特接地气的名窜小宝。这也是把这个窜字又放在了里面， 同时呢也融入了一些比如说锦衣卫元素的东西，因为那村明朝的历史嘛，五行五色嘛，等于是都在这个窜小宝 转加上了。 嗯， 然后呢我们研发，比如说将来可以做一些就是冰箱贴啊，已经有了，那其他的比如水杯啊这些都有，还是就是活学活用嘛。 嗯， 就是至少是在这个村子阐发的一些灵感， 是把它活起来。 对， 但其实从2016-2017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创业的想法，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而且中间还经历了去年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疫情。 嗯， 那么今年我们来参加这个创业创新大赛，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主要还是希望有一个，第一，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平台。 嗯， 第二呢，因为来大赛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手，那肯定都是高手，我们肯定还是本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看看其他区域的同行同仁或者是前辈，嗯，去怎么样来做乡村振兴也好，或者乡村旅游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创业项目也罢，我们还是希望多学习嘛。 嗯， 然后看看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比如做农场啊，或者有做其他的，对吗？我们就查漏补缺一下，然后就是接风使友呗。 嗯，那有收获吗？看到了一些让你觉得眼前一亮，这点子我都没想到。 就确实是，你比如说有些，比如在怀柔或者同州大兴的一些项目，它确实有可能就是农业和民宿产业或者是文旅融合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嗯， 但是呢有可能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正是我们向往又没有做的，但是因为有可能地域原因，因为门头沟确实是山区多地少， 嗯， 但是种植业也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因为本身我们自己现在就有自己30亩的山林梯田地嘛，但是因为现在做农业就是第一太费钱了，第二费脑子，第三费人，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找一个合理的时间的和点的话，也会把我们这种就是对就是让乡村更像乡村的这种向往和理想让它更落地一些。但是就是这种规划虽然一直有，但是机缘有可能会慢个一两年，但是我们一直有规划，但是通过这次大赛我们看到其他的朋友在有什么样的做法，我们可以确实是可以是学习和借鉴的，有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嗯，就是在我们的基础上怎么样看看别人的一些经验，把农业和我们这块也能结合起来。嗯， 对对对， 这是未来想要去打造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未来就是希望这个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农庄配套嘛，也就是甭管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至少他去了知道西红柿是怎么长的，土豆是长土里的。 嗯， 对吧？甚至因为像现在好多小孩也好，甚至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他因为现在有可能也就是90后、00后，他们有可能确实是没有见过常规的种植业，或者是有一些蔬菜或者水果或者植物它是怎么样一个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也觉得这个如果能落地的话，作为我们的一个民宿配套，确实就是也是我们希望做的理想状态。因为作为农村，其实让乡村更上乡村的这个概念不能光说，对吧？也要更接地气一些。 嗯， 而且我觉得啊，门头沟的话物产丰富，尤其是特色水果什么的特别多， 是 啊，包括山野菜也特别多，包括刚才说那茶，就是没说我们老村长当时老上山自己去摘那个黄芩茶去啊，完全都可以做在文创产品里头。 那些是野生的吗？ 野生的， 嗯， 野生的、 哦， 嗯啊，包括的话，门头沟比较有名的核桃，又薄皮儿，然后里头油含油量又大， 嗯 啊，像那个严家台村号称还有一个北京的核桃王，最大的一核桃，最粗的一棵核桃树，然后包括还有太子木的苹果特别有名， 嗯， 但是说在他们卖的话，就并不是特别的畅通。 葱，这就卖这些东西，包括门头沟的柿子也特别好吃，不比房山的次。我觉得像那个永葱他们，真是把门头沟这些东西可以集中在他们这个小小的平台川舍这平台里头。 嗯， 所以因为来川底下的客人肯定是相对来说门头沟里头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平台在川舍里头把这些东西展示，然后让他们有引起他们的购买欲望，我觉得那就是川舍的应该说功德无量。 对，可能吃一次想两次哈，这回了家以后还在回味这味道，是吧？ 门头沟特产那算是。 对，以我们这样一个小平台，可以把带动后面的这种门头沟的大的这个农业的发展，其实未来是可以有很多事情能做的。 是， 我们的这个脱贫攻坚已经结束了。那咱北京其实以前没有所谓的贫困户哈，我们都是低收入户。那么在带动这些当地人增收致富方面，你没有觉得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尤其永葱做的这个事情，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像从就业这一块讲，第一个层面有可能我们是解决了一些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互联网运营的模式肯定是确实不懂的， 嗯， 然后体力年龄也大了， 是， 就是解决了这个老龄化和空心化这个问题嘛。也就是比如像我们的现有这几个院子的房东，他们的年均收入应该是在2万到12万的一个稳定收益吧， 每年能保持这样一个收益。 对，少的差不多2万多， 嗯， 然后多的呢，中间比如有5、6、7、8万的也有。 就是我们从这些老人手里把他们不住的房子收过来， 对，这是他的租金成本。你首先这是其一，其二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就业，就是当地其实我们的用工除了本地以外，还辐射到了河北。京津冀一体化了， 哦， 差不多，旺季的时候用工得到20人吧。 嗯，从周边像包括河北， 对对对，像现在这种状态下，一天也得10多个人。 嗯， 就他们的基本上月均收入，至少少的是4500左右，高点的有可能就是6000。 嗯， 这么样一个水平。 那他们过来主要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日常的管理吗？ 就是日常客服啊。然后你包括那个比如厨师啊，然后客房啊， 嗯， 然后比如你要牵扯管理岗，比如我们的管理岗有可能就是从北京城市里骗过去的创业小伙伴， 号召他们过去支援乡村的。 对，有2、3个，那他们的收入有可能会相对来说再高一些，就是7000-8000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嗯， 对，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嗯，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尤其像有一些还有在那儿养蜂的，我们也把他们的产品收过来， 嗯， 是吧？ 就是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尽自己的一个绵薄之力，然后如果就是这个蜂蜜的销量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获取点利润，然后销量不大呢，那我们至少就是帮助那个，就是最起码帮助他们就解决了一些销售问题。 今天节目我们跟着返乡创业青年韩永葱和京郊王王海春呢一起了解了在门头沟窜底下村这样一个古村落做民宿产业如何做创新，把文化的元素玩活用活。那非常感谢二位参与今天的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